垂涎会馆祝福所有 FM 103.3 的听众朋友们，2017团团圆圆，开开心心，好运常伴。 鸡年佳节到，祝福问个好。十点传媒向1033全体听众朋友们拜年了，祝大家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衣神童小剑魔，白老白衣子，下了四川峨眉山，来到三教堂。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呢？因为他爱穿白衣服，所以叫白衣。他长得好像个小孩，像个十七八的童子，所以管他叫神童。因为他的武艺比一般的剑客还要高着一块，所以叫小剑魔。就这位眼珠子一瞪，那是杀人的祖宗，一向骄傲自大，手黑心狠。因此这位一下山呐，惹得这祸就没边儿了。闲言少叙，白云瑞跪倒给师叔磕头，然后站起来把徐良叫过来：“三哥，这就是我师叔小剑魔白衣子。”徐良一听非常高兴，那是久闻大名，轰雷贯耳。徐良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，跪倒给老前辈施礼。白衣子把他搀起来，瞅着徐良一乐：“好啊，听说你是武林新秀，很了不起，千万不要骄傲自大，懂吗？多谢老前辈的叮嘱。”说了两句客气话，白衣神童来到车边，往车上一看就是一愣，就见大师兄白云剑客夏侯仁二目紧闭，咬着牙，印堂发青，面无血色呀，就比那死人呐多着一口气儿。云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叔荣炳，是这么回事。小达摩就把经过简单的介绍了一遍呢。白老不听便罢，闻听此言，双眉倒竖是咬碎了钢牙：“无量寿佛！”好啊，夏遂良竟敢命人暗下毒手伤我师兄，此仇是非报不可。云瑞，你们在后边给我观阵，看我的。小剑魔飞身行来到战场，可他这一来呀，这些人都发觉了。陶禄等人虚晃架势，飞身行跳出圈来。八老这一歇手，给夏遂良一喘息的机会呀，把夏遂良累的把三间匕首月往地下一戳，当拐杖呼哧呼哧是直喘粗气。詹峰赶紧命人送我毛巾来，让他擦了擦汗，还有人递过水葫芦给他上了点水。单说小剑魔 跟各位高人打过招呼之后，来到夏随良近前。他说话向来不客气，用宝剑一指，当！夏随良还不认罪，更待何时？夏随良一看认识，哦，小剑魔来了，心中暗道不好，心说今儿个该我倒霉呀、啊。怎么他们都商议好了，坐一辆车来的啊？是高人都凑到一起，这不够我的枪。如今某已历尽精疲，我是非吃亏不可了。但是夏随良仗凭武艺高强，这家心虚嘴还挺硬，冲着小剑魔冷笑了一声：白老，你说什么让我领罪，但不知夏某何罪之有？哼，夏随良，你甭嘴硬，别的我问不着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你为什么唆使人按下毒手打伤我师兄夏侯仁？有没有这事儿？你还敢矢口否认吗？我师兄在车上躺着呢，被打成这么样的重伤，难道你不负责任吗？如果明刀明枪把我们师兄弟置于死地，怨我们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没有什么含怨的。可是暗箭伤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莫非你还不认罪不成？金灯剑客呀，叫着理亏，他问，他心里头明白，本来他不想这么做，是五阴剑客庄子琴一片好心，暗中帮自己的忙，啪给了夏侯仁一巴掌。这个事本不是自己唆使的，但是给人造成这个误会就是自己的主谋。你说这事儿吧，还不能往外推脱责任，因此他这舌头跟这嘴呀、啊、就不太好使，捂了了半天没说出道理来。小剑魔冷笑一声：怎么样，你理亏词穷啊，莫非还不认罪吗？白衣子，你不必大言欺人，你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要叫我认罪可以，我问你凭什么？无量寿佛凭我掌中的佛光剑。好，你有佛光剑，我还有三间匕首院，这不你来了吗？干脆咱们俩分上下论高低，你要把我赢了怎么说都行，给我定什么罪我也认可，可要赢不了夏某的兵刃，白衣子，恐怕你是有来无回。这两人一见面把话就说绝了。那白衣子是火爆的脾气，闻听此言气冲斗牛，一晃掌中佛光剑是百剑就炸。夏随良也缓过这口气来了，晃动三间匕首月接驾相还，跟白衣子就站在一处。可他们两个人一伸手，书中暗笔交代，究竟这二位谁高谁低呢？在数年前呢，三教圣人会，各大派的派主、各门的门长 海外的高人是齐聚一堂，大家闲谈，有人提说当今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这么多的高人啊，究竟谁的武术最高呢？咱们能不能排个名次呢？有人说呀，不太好排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逢山有高人，海外有隐士，你不知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高人，这个名次怎么个排法？又有人提议，那就是知名这些人先排一下，那些不知道的、叫不上名字来的，甚至多年的隐士，那就不列入其内。就这样，他们排了个名次，按照武艺高低，哎，一共排了十四名，这叫武林十四名高手。这头一个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、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。武圣人于和的能耐登峰造极，谁也比不了，排在首位。仅次于他排的第二名的就是三教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。在普渡之后排的第三名的就是冰山北极岛的掌教风上人雪珠莲，也就是长法道人。其实啊，雪珠莲这能耐跟普渡也就相差一头发丝儿，就这样屈居第三位。这第四个就排得金灯剑客夏随良，要不这个夏随良武功这么高，七八位老剑客扑了不倒他，就因为他根基太深，武艺太阔，他排的第四。这第五位就是海外的万年古佛喃喃罗汉。万年古佛就是海外的野叟王元的授业老恩师。那么第六位就数到小剑魔白老白子。第七位是飞天魔女龙云凤，就传授徐良能耐那个疯女人。第八位就是百步神拳无影掌野外老剑仙陶禄陶福安。第九位就是海外野叟王元。第十位是金谷奇人柳成光。第十一位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。十二位是阴光大法师古月。第十三位是万里追魂老魔头，名叫彭海，字叫公亮。第十四位就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。这十四个人是练武术的尖子，论武艺高低是这么排下来的，实质上各有所长啊，这也不是绝胜手。那么谁胜谁败，这玩意还很难说。夏随良心里头清楚啊，这个白老歪一层愣眼就宰人呐、啊。在这个关键时刻他来了，这不要我这条老命吗？你说不打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这个跟头就栽到地下了。打，真有点心虚胆战呐、啊！后来他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，这才动了手。这叫大将军宁死阵前，不死阵后啊！也可以说他是硬着脑瓜皮打的。小剑魔白老呢，刚下四川峨眉山， 吃的挺饱，睡的挺足，精力一点也没损失。来了再有股猛劲儿，三力加工占了绝对的优势。这一伸手，夏遂良就显见不成，一招不如一招，是节节败退，被小剑魔逼得滴溜溜乱转。三教堂的几个堂主，夏遂良的几个过命的朋友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这就要拉家伙过来帮忙。房叔安一看不好，赶紧跑过去跟陶路陶老剑客说：“ 各位，你们别在这儿闲着，赶紧随我来！各位随我来。” 他把这八位高人全都叫到东面去了，让他们组成了一道人墙，把三教堂的人整个给挡住了。方叔安说的明白，绝不能让他们给当帮手，今儿个非把夏遂良置于死地不可。你想，就这八位：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、风僧、醉菩提、凌空长老、金睛好斗、梅良祖、神行无影、道骑驴的剑客古云飞、霹雳狂风、水上福州、诸葛元英、镇北海、恶面昆仑叟、上官风、古墓老人邹瑞，再加上陶路、陶福安，这都什么人物？要有这几个人在这挡着，他们是干瞪眼过不来。因此这下可坑了金灯剑客了，他跟小剑魔伸手还没到30个照面呢，小剑魔就使出峨眉派的绝艺，是峨眉绝剑。这一招叫魁星点状元，哎，啪，这一剑奔他的梗嗓便刺。与此同时，小剑魔的左手没闲着，使的是大力乾坤掌，横扫金灯剑客的软肋。这一招叫双管齐下，两路夹攻。这阵的夏遂良啊，眼都花了，脑瓜子嗡嗡直响啊，他发现不好，拼命的甩脸转身，哎，他想躲，但是动作有点慢了，小剑魔这招发得太快了，耳轮中就听见扑砰这么两声，金灯剑客夏遂良啊呀一声是翻身摔倒，三间匕首越也扔了，幸亏他躲的还挺及时，不然他这条命没了。刚才响这几声怎么回事啊？小剑魔的佛光剑本来扎他的梗嗓，他这一甩脸呢，嗓子没扎着，正好挑到左耳朵上了，把耳垂给挑豁了，鲜血崩流。小剑魔的左掌正扫到软肋边上，要往里的进一点儿，他肋条骨就折了。虽然说打的不是那么重，金灯剑客也受不了啊，因此这才摔倒。那小剑魔得理不让人呐、啊，一看金灯剑客摔倒了，大便不仓往前一窜，跳到他的左侧，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暗咬牙关，心说老师弟子要开杀戒了。宝剑要一落，金灯剑客就彻底交代。可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陶路陶老剑客喊了一声：“剑魔住手！别喊，别喊！”大力佛欧阳普中 林公长老、诸葛元英都过来了，就这样把小剑魔给拦住了。白老心中十分不悦，他把脸往下一沉，各位，这是何意？陶老剑客恐怕小剑魔误会，满面陪笑。白老，算了，别忘了，大能容人且容人吧。当然了，按夏随良所作所为，死有余辜。但是呢，夏随良初次离开东海碧霞宫，来到三教堂，他是听信了谗言，有人在他耳边吹风，鼓动是非，他不辨真伪，误入歧途啊，这才做了错事。我看从本质上说，他跟朱亮和郭长达还不同，望白老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，饶了他吧。大力佛欧阳普中也过来解释，阿弥陀佛，白老剑客，陶老所说是也，夏随良虽然可恶，但情有可原，念他偌大年纪，练艺不易呀、啊，而且你们还是同门进之，都是一个祖师爷，哪能说宝剑一落让他失手两分呢？给他留个机会，让他回到东海小蓬来闭门思过，他要改了，那不是更好吗？不知白老意下如何？ 是啊，是啊。 诸葛元英也给求情，邹瑞也给说好话。小剑魔虽然120个不乐意，奈于情面，就不好动手了。这八老之中就一个反对的，谁呀？金睛好斗梅良祖。梅良祖嘴没说什么，心里头不高兴，心说你看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啊，你怎么能饶夏随良呢？这家伙是罪魁祸首啊，把他饶了，将来是疑祸无穷。有心当面提出反对，梅良祖又一想，在这些人面前我是人轻言微呀，哪个都比我身份高，没有我说话的余地，因此梅老剑客是暗气暗憋，在旁边怒目而视，保持沉默。就这样，小剑魔没办法，撤步收剑，没下手。陶老剑客扭转身躯，对夏随良说：“夏老剑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您赶紧请起来吧，伤重不重？”夏随良瞪着两颗狼眼，心里是不服不愤呐、啊，觉着这左耳朵发木，用手一摸，嘿，像门帘似的给挑开了啊！我闯荡江湖70余年，连个血点都没出过呀，今天我是彻底栽了跟头了。哟，右脚这个软肋，这个糖劲就甭提了。心里说话，看着没，我这骨头没折呀，大概也轻了。在这些人的面前我不能哼哈，那不就更丢人了吗？他是抖擞精神，一咬牙从地上站起来，捡起三间匕首钺，转身就走。梅良祖一看忍无可忍了，嘣就蹦过来了，站住！我说夏随良，你就这样不红不白的走了不成？ 夏遂良也吓了一跳，扭回头来盯着梅良独。梅老健康，我不这么走，你说我应该怎样的走法？哼，我看你有点装糊涂，还是被人家打蒙了。唐老和众位替你求情，这才保住你这条性命。难道你连个谢字也不会说吗？你夏遂良恨透这帮人了，心说我谢谢你们，一旦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。但转念又一想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啊！这阵我不跟你们晦气。想到这，夏遂良故意的演戏，好像刚想起来似的。哎呀，有罪有罪！他迈步来到陶老近前，躬身施礼，多谢陶老剑客帮忙，饶我不死，此厚恩来日必报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等到说完了，拎着三尖匕首月一转身，冲着詹峰、方天画等人把手一画，各位撤。三教堂的人全走了。哎呀，在场的各位是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，好像卸掉了千斤债。一场风波是转危为安。可正这时候，方叔安拉开别人的， 我说众位，不好不好，不妙不妙。 白云瑞一瞪眼，有话你就说，哪那么些啰嗦。 问老叔啊，这怎么能放夏遂良呢？我各位，你们这样办大错特错呀。刚才你们跟他谈话的时候，我房树安偷着给他相了一面，我发现这夏遂良满脸都是凶气，眼光露出杀人的光芒，这小子非得报复不可呀！这叫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，这怎么能把他放了呢？ 小剑魔一听，对，方叔安，你他娘的就会马后客，方才你怎么不说？ 我在各位老爷爷面前哪有我说话的余地？ 小剑魔说，现在也不晚，各位稍后片刻，容我追赶夏遂良，结果而定，狗命。 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，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金鸡报晓，新春来到，京东中美音乐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，新的一年里事业蒸蒸日上，身体健健康康，家庭和和睦睦。 炮竹响，新年旺，我谨代表颐和茂丰雪佛兰全体员工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鸡年大吉，万事如意， 恭喜发财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小剑魔白衣子胜了金灯剑客夏随良，但是咱可要交代清楚，凭小剑魔的能耐要想胜夏随良几乎办不到。虽然说他们两个人相差无几，他要把夏随良给踢倒了谈何容易。为什么取胜了呢？前面书咱说了，夏随良打了多长时间了，一个人会八老，历尽精疲，也慢说小剑魔来，就是徐良过来也能胜了。所以夏随良虽然败了，他不服气儿，而且觉得相当委屈，是非要报复不可。这小剑魔听了房叔安的话，觉着把夏随良放了有点后悔，他肯定来报复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呢、干脆我追上去把他杀了就得了。被白云瑞给拦住了，师叔啊，算了吧，有那么不放他好，话一出口怒已成舟，岂能出尔反尔啊，让他捡个便宜先走吧。如果他要改了呢，今儿个就说明我们放的对了，他要不改，再结果他的性命也不迟。小剑魔一听云瑞说的有理，这才作罢。大家全围拢过来看望夏侯仁。众人一想，咱也不能在这儿待着，这是双阳岔道啊，最好找个落脚地，又保险又安全，好给白云剑客找大夫治伤啊。可上哪儿去呢？大家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徐良冷不登抬头往道上一看，各位你们看，又来了一伙的人，是不是三教堂的人前来报复？大家顺着徐良的手指一看，吓了一跳，狠压压来了一片的，足能有二三百人。再一看，这些人手里都拎着家伙，被太阳的余晖照得锃明刷亮，因此众人就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但是徐良眼尖，荣等这帮人离着不太远的时候，他看出来了，带队的是俩人，其中还有个老道，这个老道非是旁人，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云中鹤魏真魏道爷。在魏道爷旁边的正是小诸葛沈中元。徐阳这心呢才放下，各位不要紧张，来的是自己人。老仙徐良赶紧跑过去，往大道上一跪，给魏道爷磕头。爷俩多年未见了，这一见着亲热的不得了啊。魏道爷用双手相搀，梁子你听好吗，老恩师弟子很好，您老人家如何？哎，对付着过吧，年复一年，我以老矣，有今天没明天的了，见着你我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 这时两方的人全凑在一起了，都是熟人，彼此见过。徐良一问，老师这是从哪儿来呢？原来魏道爷这几年呢没露面，回到玉泉山三清观专门著书，另外呢把武功好好研究研究，他写了一部全经。最近一个时期他接着蒋平的请柬，打开一看把他吓了一跳，这才知道莲花观八王类事情的经过。同时蒋平提出要求，请老哥哥出面赶奔三教堂赴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。正好这时魏道爷把全经也写完了，魏道爷从心里往外惦记徒弟徐良，也打算到三教堂看看，因此他提前起了身了，先来到华阴县东关外沈家庄来看望师弟小诸葛沈中原，因为沈中原就在东关外住，魏道爷经常跟他通信，等来到这儿见着沈中原了，哥俩见面非常亲热，自不必说。魏道爷等住下之后就了解沈中原，沈中原一抖了手说，兄弟我很少出头，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要说在三教堂召开三教英雄会，那到了我眼皮底下了，这么办吧，您住在我这儿，我派人打探打探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就这样沈中原派出连庄会的四个徒弟打探消息，有个徒弟跑回去送信儿，说可了不得了，那盛会什么时候开不知道，双阳岔到那打起来了。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，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山县徐良玉面小达摩白玉略，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楚安，车上还拉着个病人，跟三教堂的人伸了手了，究竟都是谁我们不清楚。魏道爷一听吓了一跳，一听徒弟在这儿呢，跟他动手的不用问，一定是各地来的贼寇啊！因此跟沈中原一商议，他们准备出动人马帮忙。沈中原是这儿的庄主，手下广徒弟好几百，因此吩咐一声鸣钟集合，他集合了270多人，各拉刀枪赶奔出事地点，结果晚来了一步，战斗已经结束了，大家这才见面。可沈中原一看都是熟人，而且都是世外的高人，非常高兴啊。他跟徐良商议，梁子，我看大家不必为难，也不必犹豫，到了我家了，我还能答应叫你们住到外边吗？到了我家吃喝用度一切都方便，如果各位不嫌弃的话，就屈尊大驾到我的沈家庄吧。众人一听那太好了，就这样列队保护着夏侯仁来到沈家庄。沈中原命人把跨院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让白云见个夏侯仁在这儿养伤。另外呢，沈中原在华阴县还认识几个名医，内外两伤都能治。他特外拿着帖子，命人套车把这几位大夫给请来了，专门护理白云大剑，给他调治伤症。众人这心呢才放下。沈中原又把前院跨院后院都腾出来让各位高人住，他知道这里边和尚老道不少都吃素，特为找到厨师买了一套新炊具，准备素斋素饭。就这样就忙活了两三天，哎， 白云剑客夏侯人的病情见好转，话还不能说，但是可以进食了。大家一看非常高兴啊，每个人都长出了一口气。第三天晚上，老少英雄齐聚一堂，在正厅落座吃茶，边吃茶边议论。有人就说，金灯剑客夏随良在没在三教堂啊？回没回东海小蓬莱？关于这个事儿，他打算怎么结局呢？不知道，又不知道三教堂的几个堂主安的什么主意。这个三教英雄盛会还开还是不开？所以呢，都像在闷葫芦里头似的，谁也摸不清。方叔安提，我各位，要知心腹事，难听背后言。我的意思，咱甭在屋里猜闷，三教堂离着又不远，我们到那一探听，不就清楚了吗？ 嗯，小剑魔点头，舒安说的对。我看这样吧，各位呢都在这休息，今天晚上贫道我去一趟三教堂。小剑魔要一个人去，那白云瑞能答应吗？云瑞说，这样吧，师叔，要去我陪着您，咱爷儿俩一块儿去，我也可给您打个帮手，跑个道，送个信儿什么的。房叔安一听也跑上来凑趣儿，那二位啊，那你们要去得带着我呀，我是智囊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我点子是最多不过呀，而况且我最知道他们的老底，这种场合哪能少了我呢，最好把我也带着。最后争来争去，就确定了这三位今天晚上要去一趟三教堂，把徐良留下主持事务。你知哪个朋友来，你知家里出什么事儿，他帮助沈中原料理家庭的事情。闲言少叙，定更之后，白老白一子带着云瑞和房楚安以及随身应用之物离开沈家庄，赶奔修罗刹三教堂。等到了山坡底下，眼前是一片树林，爷儿仨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发现树林里有黑影一晃。小剑魔眼尖，发现树林这个人探头缩脑，好像心虚有什么事儿，可能发现他们爷儿仨了，要不然的话他不能躲躲藏藏。小剑魔就以为他是三教堂的耳目，心说非把他抓住不可，不然的话就坏了我们的大事啊！想着这，他脚下加紧一道白光，就进了树林了。可那个人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万般无奈，那个人转回身来也伸了手了，跟小剑魔一面啪啪啪，还真就打了七八个回合。正这时，白云瑞、方叔安也赶到了。房叔安把母狗眼揉了揉，一看，咦，别打，自己人，别打。他这一喊，小剑魔收招撤步，不打了。那个人也收住双掌。等房叔安一看，这人谁呀？认识，正是三教堂的三堂主。人送绰号尖丹日月斜昆仑陈仓大和尚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白云瑞夜探三教堂遇上他了，房叔安过去也见过他，这三堂主是好人呢，不知道他躲在树林里头干什么。房叔安过来一介绍，云瑞跟陈仓也打过招呼， 陈仓这才知道来的这个小道童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小剑魔白衣子，赶紧双掌打问讯，不住的称罪。小剑魔也听过他的名吧，客气了几句，问陈仓为什么在这儿待着。陈仓口打嗨声，别提了，前者我跟我两位师兄不和呀，我极力主张反对成立这个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，名曰英雄大会，实则要暗箭伤人，他们就想纠集在一起要给死去的郭长达报仇，老僧坚持反对，结果遭到我两个师兄的不满。我大师兄翻掌镇西天方天画，二师兄铁掌霹雷子詹明奇，把我撵出三教堂，逼得我没办法了，躲到藏仙洞。我想到四川峨眉山见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，去告他们几个人，结果我空去白回，到了一趟峨眉还没见着总门长，我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呀。我正在树林发愁呢，没想遇到了三位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剑魔，虽然我没见着八十一门总门长，你是他的爱徒，你要想方设法帮着老僧夺回三教堂，制止他们召开这样的杀人大会。小剑魔一听这老和尚是好人，因此满口应承。这陈仓就问三位，你们这是上哪去？ 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们要夜探三教堂啊，看看这些龟孙子暗中要打什么的坏点子。 哦，三位，我呀提这么个建议，不知道是对是不对。这三教堂如今变成了虎穴龙潭，你们可千万留神注意啊，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可不是好惹的，况且他手下还有那么多的帮凶。既然三位要去呢，这庙当初一日是经我手盖的，有一条捷径外人不得而知，我可以在头前引路，你们能免去不少的麻烦。 太好了，好吧，如此说来就烦劳大和尚头前引路。我师爷老叔，你们说对不 对？对对对，就这样陈仓和尚头前给带到，领着他们仨先到藏仙洞。到了洞里边，陈仓和尚把松明子点着了，借着亮光把一块巨石给挪开，里边露出黑洞洞一个山洞。陈仓用手一指，顺着山洞往里走叫万佛楼，咱们就顺利的到达三教堂院里了。别人谁也不知道，我相信外面不会有兵，这样走咱们就省去不少的麻烦。好吧，陈仓和尚举着松树名字在头前带道，这三位在后头跟着，果然就来到万佛楼。路上一个人也没遇上，陈仓把灯光指灭，用手一指，三位看见没，亮光的那个地方就是三教堂的三教议事厅，看灯光明亮，肯定他们还没睡呢。几个人一商议，我们来的目的就想知道知道他们干什么，看来还算来对了。 大家把暗道用石头堵上，四个人起身赶奔议事厅。小建模那身法够多快呀，飘身行跳到房上是声息皆无，找了个石盒的地方往下窥视。白云瑞躲到房檐的底下，找个得劲的地方也往里看着。陈仓和尚躲到明珠的后面往里看着。房叔安一看人家这地方都不错，我上哪儿去呢？哎，我在后坡挂着得了。他轻手轻脚爬到后坡上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真不错，这几年真长了出息了，把身子当啷下来，来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，通过后窗户往屋看，往屋一瞅，灯光明亮，这议事厅里头坐着足有二三百人呢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，不知道正议论什么呢，一声高一声低呀。不过往正中一看，有九把椅子，正当中的正是金灯剑客夏遂良。一瞅这夏遂良左耳朵包着药布，愁眉不展，低着头不言语。在他上水手坐的是无烟剑客庄子琴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。在下水手坐的是九头神雕纪成达，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还有一个黄头发不认识的人，好像没见过面。往下看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奶的胖的瘦的，不知是从哪儿来的，多数都是生脸，过去从没见过。虽然不认识，但是房叔安他们心里头也清楚，甭问，这是三教堂请来帮忙的。大家闭住呼吸听他们说什么，这才听清楚，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正大放厥词，甩着蛤蟆嘴，嘴角直冒白沫，一声高一声低，各位完不了，从我这说就不能完。他们仰仗着人多势众欺负金灯大剑呢、啊，你看金灯大剑身受两处伤，当众败北，怎么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？就见着武圣人有何话交代呀、啊？这个脸要不找回来，这口气要出不来，我是反对离开三教堂，对，我同意，不能完，绝对完不了，非把小剑魔抓住千刀万剐不成。小剑魔还是次要的，抓住白云瑞和徐良，不对，最坏的是那个大脑的房叔安，这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煽风点火，所发生的一切都由他身上出来的，非把他抓住千刀万剐，扒皮草旋，抠出眼睛当套财。房叔安一听吓得一哆嗦，好像没掉下来，心说这都是魔的人呢，都他妈是仇人，都把我恨得叮叮的，这样落到他们手里还有我的好吗？幸亏呀，我跟着白老来的， 不然的话我心里是真没底呀。 正在这时，金灯剑客夏随良把头抬起来，眼露凶光， 别吵吵了，大家住手。 他说话真有分量，唰，屋里是鸦雀无声，全闭住呼吸，瞪着眼睛盯着夏随良。就见夏随良站起来，倒背着双手来回溜了两圈。 各位，你们不必往下说的，我早就打定主意，回不回东海碧霞宫？回，但不是现在，而是像大家说的那样，出了气报了仇我才能走。就这样回去，我实在没有脸面见我师父。不过诸位啊，大伙得出个主意，我们怎样才能抓住这个小剑魔白衣子？用什么办法能抓住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和那丑鬼徐良、小达摩白云瑞？ 金灯剑客，您不必着急，我们已经派人摸了底了，他们现在挪到东关外沈家屯住的小诸葛沈中原家了，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派人去行刺，到了那时候要他的命还费劲吗？ 金灯剑客晃晃头，不行，他们住的那儿一定事先有所准备，要想抓白衣子我看不那么容易吧。正这时候，血手飞镰江红烈身子猛然一动， 金灯剑客， 我觉着好像房上有人。 这血手飞镰江红烈也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学过姬思辰拳手叶的功夫，你看房上这几个人一点烧也没有，他听见了。夏随良是没注意啊，容等着江红烈这一提醒，他仔细摘耳，他一听，真有人呐！他扬起脸来就喊：“呔， 外面是什么人？ 既然你来了，你就公开露面得了，躲躲藏藏算什么英雄？” 白云瑞、小剑魔、陈仓和尚连动也没动。 为什么没动呢？ 预防金灯剑客他们使的是诈语， 因此人家没言语。这房叔安有点沉不住劲儿了。 老方，你我的妈呀，怎么让他们知道了？他心里这一哆嗦，腿也跟着哆嗦，本来他这能耐就二五眼，这一哆嗦不要紧，从房桌上摔下来了。这下可把房砖摔着了，好悬没冒了泡。白瑞心说，糟糕糟糕，带着你干什么呢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看来今天晚上就是一场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煎炒烹炸皆妙，型八方宾客，校尉四海嘉宾，朋友聚餐，商务宴请，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炮竹响，新年旺，我谨代表河北渔河采风杰克四 S 店全体员工，恭祝1033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